那人很倔强，说一不二，但分什么事儿？这事儿是闹着玩的吗？当初他跟我也提过，我曾经向他表示过，如果我原配的妻子不在，说句难听的话，嘎嘣得暴病死了，我得续弦，我决定娶令妹，让他给我做偏房，将来把他扶正。可现在情况不是这样，我媳妇的身体可结实了，比老牛还结实呢。再说什么病也没有啊，我既不能把他给休了，我们夫妻的感情也不错，令妹插足其间多有不便吧。老兄啊，我希望你告诉令妹，就让她死了这股心，如果将来真有了机会，我绝不食言，一定娶她做田房，要没有那一天就算了。哎，这些事儿，这些道理我全懂，你说我也是闯荡江湖的人，你们夫妻感情这么好，我能逼着你把他给休了吗？那也太缺德点了。好吧，我再跟我妹子讲一讲啊。不过呢，这事儿你别往外张扬，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哎，你知我知，咱们也就算了。这酒喝的才没意思呢，没词儿了。等酒宴吃完了，残席撤下，张作霖就休息了一会儿，外边把马给准备好了，张作霖是起身告辞，田玉本亲自把他护送离开田庄台，田小凤就一直没露面。张作霖心说，看见没，挑我的理了，这田小凤性如烈火呀，背不住我把他给得罪了，还得报复呢，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是赶紧离开。在临走的时候，田玉本说，兄长，你在我这儿住这些天呢，我已经派人打听外边的情况，局势不太妙啊，现在更乱了，大鼻子小鼻子名目繁多的保险队，大团小团，乌七八糟啊，到处抓人，到处杀人啊，那失踪的人有的事啊。我说你敢奔青马坎三界沟，你可得留神啊，最好别走大道，也别走小道，那哪儿都不太平。你呢，早早的休息，晚晚的起身，日头高的时候你就打店住下，一人一枪一匹马，你可太孤单了啊。我说你呀，这么办，你赶奔牛庄，在牛庄高驼子一带你转，然后再赶奔三界沟，虽然这样转个大圈，但是比较太平。哎，我记住了。张作霖起身告辞，田玉本回去怎么对田小凤说，咱不必细讲。但说张作霖心说，这赶奔三界沟也太难点了，这么不太平吗？因为他呢经历的事情也太多了，不允许他不加小心。张作霖这天往前走着，又离高坎不太远了，他熟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小王家坨，离高坎12里地。张作霖心说，小王家坨这地方你别看不大，交通要道，我记得这还有个娘娘庙，每年3月18还有庙会。哎呀，现在正是3月，哎，对了，快18了，还有没有庙会？不如我在小王家坨走。他把马一拨，奔小王家坨了。真叫张作霖猜着了，不但有庙会， 今年的庙会还非常热闹。什么原因呢？因为战乱连绵，水利不修，老百姓那都苦透了，能有5年庄稼没得着好收成。有上年纪的人就以为啊，得罪了娘娘了，该下雨不下雨，该刮风不刮风，不得把人都得饿死啊。尽管天下这么乱，咱们该烧香还得烧香，让娘娘保佑着咱们得个丰收。所以这些上年纪的人一撺掇，这庙会啊，今天还真就开了。张作霖到了小王家坨一看呢，哎呀，这街上挺热闹。再看那娘娘庙，完好无损，没遭任何人的破坏。山门大开，青龙白虎中午2楼两层大殿，人们出来进去的还真有烧香的，十里八村的人冒着风险到这上供的。张作霖也觉着肚子有点饿了，寻思先在小王家坨打打尖，顺便打听打听三界沟那边的情况，然后再走也不迟。在村子口啊，有一座大清茶馆，张作霖把马带住，从马上跳下来，找拴马桩子拴好了，先把马喂上，他进了茶馆了。哎，你还别说，小茶馆不大，高朋满座，闲桌是没有。张作霖找了个地方挤着坐下了，伙计把水给沏上来，张作霖往身边一看，好像没乐了，身边坐着个拾木的盲人，怀里头抱着3弦，还有个烤的在桌上放着，看那意思是古板。张作霖最爱听书，咱说过不是一次了，心说这是说书先生啊。哦，赶这庙会打算挣俩钱儿，拾木人太惨了。他心里头也烦闷，打算找个人搭个搭个，因此张作霖轻轻的一拍这拾木人的肩头，老兄请了。这拾木人一激灵，不客气不客气，你也是喝水的啊，我是路过贵宝地，在这歇歇乏，喝两碗茶。先生贵姓啊？免贵姓陈的。哦，恕个罪说，您是说书艺人，说书先生吧？哎呀，好眼力呀、啊！我正是吃这口饭的，这不嘛，3月18娘娘庙会，我也打算在这挣俩钱儿啊，养家糊口。哎，这年月太不易了。那么，先生经常在什么地方说书献艺？哎呀，这一带呀、啊。我都走到了，都走乡串镇，有时候还到县城，我也溜达。您都会说什么书？哎呀，跟我老师学的三列国东西汉南北朝啊，诗词歌赋才子佳人，反正我会的是不少。张作霖这心就一动，一个呢，他对这个盲人非常羡慕，从小他就崇拜一个说书的艺人叫耿瞎子，奉若神明啊！心说别看他没眼睛，知识丰富，我从耿先生身上我长了不少知识，今儿个又碰上个拾木的，我呀领教领教，反正待着也没事。陈先生，请问现在这个年月这么乱，您看什么时候能够天下太平呢？这盲人也乐了，您是明眼人都看不出来，我一个拾木人怎么知道呢？哎，那不一定，我历来就崇拜这拾木的先生，请先生不必客气。好吧， 既然阁下出于至诚，我这才叫瞎白话，咱就白话白话。请问您贵姓？免贵姓张，也是本地人吗？二道沟的。哦，咱们书归正传吧。听这个声音，我大概比你大几岁，我就冒昧管你叫声老弟，可以吗？啊，当然可以。老弟，天下大乱，无心无止哦。别的我不知道，我到处出溜，我什么不清楚。拿咱们脚下的地方来说，没个太平。大鼻子插腿，小鼻子插足，又是胡子，又是土匪，又他妈什么保险队，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啊！他们瓜捡地皮，苦害百姓，辽河两岸的人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我都恨透他们了，特别是大鼻子和小鼻子，咱们国家软弱惹不起人家，他们到处横行。我呀心里还想着呢，但愿这庙会啊平安无事，我能赚俩钱儿。如果大鼻子要来了，或者小鼻子要来了，就整个的给搅了我。啊，这两个人正谈话的时候，就听有人说：“哎呦，来了来了，快看快看，快看看热闹家伙，他看热闹家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张作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马上把茶钱汇了，也替那个石木人付了钱。石木人非常感激。张作霖离开茶馆，把马解下来牵着奔出事地点就来了。越聚人越多，周围也就站了百十来号人。张作霖这才闹明白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从大道上来了一波练马戏的，他这玩意儿吸引人呢。再看这波人呢，没有二十也差不多少，穿衣打扮也与众不同。一共有六匹马，在前边两匹白马，端坐着一老一少。这老头能有六十岁挂零，白胡散满千辛，花白剪子骨的小辫，大秃脑门子，奔了头窝口眼，长得相貌凶恶，大厚嘴唇子，外边穿着又肥又大的长袍，腰里系着搭布，腰里还挎着口宝剑，靠在身边坐着个小巧玲珑的女人，打冷眼看酷似田小凤，但你仔细看人跟人他长得不能一样，只是这个个头模样差不多，但是眼角眉梢也带着千层的杀气，浑身上下一身白呀，外边披着斗篷，卷帕罩着头，后边跟着是长短不齐的是二十来个小伙子。就见这些小伙子马上有挂着花枪的，有背着砍刀的，后边大笼子小笼子里边装着猴啊狗熊啊，用车拉着，还有几匹马，马尾巴上拴着红红绿绿的绸子条，挂着威武灵，哗楞楞楞之响。你说这能不吸引人吗？多少年没看过马戏了。就见这伙人到了娘娘庙前全站住了，那老者首先甩凳立鞍跳下坐骑，那姑娘一片腿也跳下来了。老头往四外看了看，到了到了，孩子们就这，赶紧把场子打开。哎，有几个小伙子上了马了，就在这庙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先练了几趟马术，在马上是张跟头，什么顺风扯旗、蹬里藏身呢。你说这一练招的这人是越来越多。本来小王家驮这地方不太大，本地能有多少人？外地来的人呢，大多数都是烧香的或者是路过的，几乎全吸引到这儿来了。最后聚了能有二三百人，把场子也打开了。老头一张手，那几个年轻人从马上跳下来，全都闪身退到后边。这老头趴在那个姑娘耳边啊，说了那么几句，这姑娘站起来了，先把披风解开，叠吧叠吧搁到婆罗里。这姑娘冲着四外一抱拳，乡亲们、父老们，我们呢是从关内来的马戏班子，叫常家马戏班。在下我姓常啊，这是我二叔，后边呢都是我的师兄弟。这次我们千里迢迢到辽东大地前来谋生，听说本地有庙会，我们特到这儿讨碗饭吃，全靠乡亲们捧场助威。咱把丑话说到前边，我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当众献丑，您可别笑话。不管练好或者是练坏，求大家站脚助威，有钱的您帮个钱缘儿，没钱的您帮个人缘儿，我们就感恩不尽。江湖客套话我不多说，说练还就练，我先给各位练趟拳脚，请众位上演。要说中国的武术，那可真是精粹。这姑娘二十挂零，腰腿灵活，这一练把张作霖就吸引住了。张作霖暗自挑大指，好。因为什么呢？张作霖也学过，多少通点路，一看人这姑娘练的不是花架子，那花架子是华而不实，糊弄外行人，这姑娘真有真功夫。张作霖心里说，如果我猜不错的话，他练的是茶拳呢，二十四路。好，哎呀，他们是哪来的官礼来的？官礼是个什么形式？一点也摸不着底。等练完了，交个朋友，了解了解关内的情况。张作霖呢，把去青马坎的事儿就丢在一边了，直愣愣在这瞅着。眨眼之间姑娘练完了，这个人围的是不少，给钱的不多，稀稀落落啪嗒啪嗒啪嗒，也就扔进去二十来个铜板。可姑娘也没嫌少，收住招之后冲着四外一抱拳，那老者让徒弟们把这钱的全捡不起来了。哈哈哈哈，我再说几句，方才我这侄女讲了，我们是关内的，登州府来的，初来乍到，借地生财，还望乡亲们多多帮忙。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咱不管关内关外，辽东辽西，咱都是一个老祖宗，对不对呢？哎，我呢上了年纪了，胳膊腿儿也不灵活了，不敢在众位台前献丑，但是呢吃的是这碗饭，不练也不行，那我就倚老卖卖老吧。老头说着把外衣闪了，里边短衣襟小打扮干净利落，老头练上了。哎呀，